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 奥林匹克的圣火开始入场了。 2008年8月8号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，祥云火炬交给了最后的主火炬手李宁。 第21880支祥云火炬的点燃，照亮了最后一位火炬手的面庞，体操运动员李宁。他高举火炬，踏上北京奥运火炬传递的最后一程荣耀之旅。这位被人称为体操王子的金牌运动员，无论在场内外，都与体育有着深深的情缘。 鸟巢中央，高擎火炬的李宁腾空而起，在40多米的空中跑道上奔跑起来，身后一幅中国画卷沿空中跑道徐徐展开，呈现出奥运圣火在各地传递的温暖影像。画卷展开，火炬塔现，全场屏息，世界凝神。凌空奔跑的李宁此刻悬停在主火炬塔旁，稍作停顿，果断点燃引线，喷薄的火焰立即盘旋而上，翻滚的奥运圣火把天空映得一片辉煌，这光芒也照亮了地球上几十亿双眼睛。 北京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了。 点火呢是一个象征性的仪式，要表现这个国家这个群体的精神。我要去做的其实是在追求中国人的一个梦，一个崛起的梦。 体操王子李宁一定没想到，他一生中难度最高的一套动作是在45岁时在空中完成的。他是20世纪世界最佳运动员，1982年体操世界杯，19岁的李宁先是在全能比赛中夺冠，之后除了双杠获得铜牌，自由体操单杠、跳马、鞍马、吊环全都是冠军，成为在单届体操世界大赛中获得金牌最多的运动员。1984年，中国体操首次登上奥运赛场，李宁在自由体操决赛将动作演绎得行云流水，4个裁判都打出了满分10分。 那很骄傲，非常兴奋，因为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块奥运金牌。自由操拿下来以后，这个人的这个心情是完全不一样，这个自信心也很强，就是感觉像是一种气势，就像势如破竹一样就往下走。 除了自由体操、吊环、鞍马3枚金牌，李宁还获得2银1铜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奖牌王。迄今为止，他还保持着中国运动员单届奥运的奖牌数记录。李宁赢得过国内外比赛100多枚金牌，14个世界冠军。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30多个体操动作中，他贡献了4个，其中吊环2个，鞍马1个，双杠1个。 我当运动员的时候，都是穿着外国品牌站在领奖台上，希望未来的中国冠军不再存有这个遗憾。 退役之后，他创立的体育品牌李宁，如今已经成为中国体育产业龙头企业。 其实体育会给每一个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带来一种积极向上，增加自信，去追求自己梦想，超越这个极限的这么一种激励。我们有梦想，我们有勇气去追求，我们有这样一种激情去创新，这一切皆有可能。 亿万呼吸，同一心跳，奥运有范儿，中国骄傲。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，详询400-678-9878。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，零资料，纯信用，全线上申请，60秒闪电审批，业务办理不出门，期限最长3年，额度最高30万。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